手去爱，不要逃。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为您送上范玮琪的一首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在爱情当中，勇气是非常难得的，而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：“又美又痛，才是爱的本质。”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伤痛而不再去爱，而是应该允许为自己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。就比如说，可以看似不勇敢的哭上一鼻子。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重拾爱的勇气， 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害重新开始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哭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痛很难。